赢了，输了。场上的两位都有一些迷糊，吕博远踌躇满志的上阵，但比赛的过程却和他意想的一点都不一样。他从来没有想过会经历这样的一场比赛。他赢了，海无量22%的生命终于被他给清了个干净，可是他的直觉里却觉得海无量下一秒就会翻起，下一秒就会在这混乱的 NPC 堆里钻来钻去，下一秒一个技能就会冷不丁地打到他的云山乱身上。他还在全神戒备着，直至荣耀两个大字闪出，直至视角已经改变，开始呈现他云山乱获胜后各种威风凛凛的姿势动作。这本是让一位选手骄傲自豪的瞬间，但是此时的吕博远完全没有这种感觉。他现在是什么心情，连他自己都说不上来。他只是这样看着屏幕，看着他的云山乱在摆足了胜利的造型后，终于退出了比赛画面，开始了对下一位对手的等候。赢了，该下一位了。吕博远这时候才忽然有了这种感觉，才突然觉得这场胜利是真实的。下一位，吕博远知道自己该将注意力往下一场比赛中转移了，可是他的脑子却根本无法停止，脑海中始终在旋转的都是刚刚这场比赛的画面，方锐的海无量好像又要翻滚起来了。海无量当然无法再翻滚，方锐望着角色死亡后那灰白的世界愣了几秒，终于站起了身。他走出比赛席，现场似乎很安静，他望着电子大屏幕，吕博远胜，方锐败，到底还是输了。方锐低着头默默地走下了场，现场安静，他也很安静，这可不是他一贯的风格。他本是一个得胜会得意洋洋，输了也会一副老子智者千虑但偏偏有一失的模样。更何况他今天的表现根本就不能说是输，他最终是败给了吕博远，但是在此之前他可是战胜了周泽楷，狙杀了轮回不可抵挡的势头，单就这一胜意义就非常非凡。更何况接下来一战他用海无量 53% 的生命消耗了吕博远云山乱 84% 的生命，哪怕这过程中没有让人看到多少值得思考的东西，但是所有人却都清楚地看到了一样，坚持，对胜利的坚持。方锐这个猥琐的家伙义无反顾地追求着胜利，他打出的这场比赛并不好看，没有多少赏心悦目的地方，但是这份追求和坚持直指人心。只可惜最后他的这份坚持在吕博远猛然间的一波爆发中戛然而止，所有人这时就和比赛席中的吕博远一样回不过神来，满脑子都是海无量在 NPC 丛中翻滚流窜的姿态，不好看但印象深刻。方锐就这样在沉默中走回了星星的选手席，众人围上，他勉强挤出一笑，他其实也想像平时一样潇洒，但是在走完这一段路后，他忽然觉得自己已经连猥琐的精神都没有了。方锐坐回了座位上，伸直了双腿，摊直了双臂，陈果递给他的毛巾被他直接盖在了仰在靠背的脸上。结束了，好像真的一点比赛的状态也没有了，自己已经用尽了一切了，可是为什么还是这么不甘心呢？什么努力了就不会再有遗憾，这种话根本就是骗人的吧，自己还想继续努力下去，还有团队赛没有打呀。毛巾是冰凉的，但方锐觉得自己的眼睛被捂得有些发热。这时候忽然传来手机短信的提示音，方锐听得出是自己的，他实在没有什么心情去看，可队员就在一旁， 方瑞到底还是不想让大家意识到他太反常。团队赛他是打不了了，但是不能上场和没有派他上场，这种区别还是挺大的。方瑞一手摘下毛巾的时候，顺势抹了一把脸，另一手已经抄起了手机。还没有结束，比赛没有，你也没有。林静言，这家伙。方瑞愣了愣，他没有立即去找林静言在哪儿，因为他知道这家伙即使是已经退役，但也不可能就此让荣耀离开他的视线。这场比赛无论他身处世界的哪一个角落，他都一定会看到，但是仅此而已。因为对他而言才是真正的告别了这一切，对他而言才是真正的已经结束。自己实在没有理由谈什么结束啊，因为比赛还在继续，而自己的职业生涯也还在继续。方瑞扭头，他看到唐柔这时已经在向比赛场上走去，这已是星星的最后一位选手，而轮回算上还在场的吕博远还有三位， 看来只能一挑三了。 方瑞嘟囔着。 是的，只能如此了。 叶修抱着双臂也是一本正经地说着。一挑三，这种事儿作为一个职业选手，从理性的角度出发实在不应该期待。他们不能把一挑三当作是一种实现胜利的条件。但是此时星星的诸位却就是这样一种坚信的态度。他们甚至并不掩饰在唐柔面前表达他们的期待，因为他们知道这姑娘是不会被压力所阻。星星接下来的选手中，如果说有一个人能完成一挑三，那就一定是他。迈步走上赛台，唐柔深呼吸。一挑三吗？自己被狂黑一个赛季，真是和这事息息相关。当初的冒失他也很不好意思，但是不管怎样，越困难的事他就越想去完成，这是他的性格本色。一挑三永远是一个他期待完成的挑战，不过战队的胜利总是要摆在第一位的，而眼下战队的胜利和能否一挑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这重叠让唐柔更加斗志高昂。擂台赛第七局，星星第五顺位选手唐柔对轮回第三顺位吕博远。比赛开始。唐柔的韩音柔立即直冲向前，他一贯的风格本就偏好如此，而现在吕不远的云山乱更是只有 16% 的生命，那就更没有理由拖延或是回避了。吕不远这时总算也从上一场比赛中走了出来。唐柔，韩音柔，他看到了他接下来的对手，这不是一个值得意外的遭遇。在星星先后上阵的四人后，由唐柔来把守第五顺位，这是一个意料中的安排。而唐柔的风格是那样的明显，他上场来想击倒绝不仅仅是眼下的对手，接下来再接下来再接下来，他的目标恐怕永远是通杀。一挑三，这是他昔日放下的狂言，因为没能实现而声名狼藉。而眼下一个为了胜利就需要一挑三的场面摆在了他面前，他一定很兴奋。吕博远可以想象到这一点，因为他们这些职业选手都看得出来，这姑娘对一挑三发起的冲击并不是想要证明自己如何强大，她只是单纯的喜欢这种挑战而已。那只是在常规赛，擂台赛只有三个对手，只有一挑三这种事儿。如果常规赛的擂台赛就有五个对手的话，这姑娘喊出一挑五，大家都不会觉得太奇怪。很多人看来这是脑残，也有很多人觉得这是一种真诚的勇气。一挑三，一挑五，这些被看来极其困难甚至完全不可能的事，可是却又会是每一位职业选手做梦或是幻想过的事。只不过他们都只是想想，而不会对此有所执念，而唐柔却是将这当成是一种挑战，努力要去实现。 只是现在他会为了战队的胜利用更负责任的方式去实现，而不是之前那样立下一个草率的誓言来为之奋斗。一挑三，这一刻唐柔完全没有去想自己昔日的那个誓言，所想的只是胜利。为了胜利，韩嫣柔冲出。